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。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Java 高级音乐 ，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一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决定不再喜欢你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好像突然就空了一块，其实也没有刻意地制造出很大的动静，微博取关，微信删除，就连你的电话号码也被我扔进了黑名单。闺蜜笑我在自欺欺人，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其实做到这些真的很难。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，大概是说，千万别在早上和喜欢的人聊天，因为他的回应会决定你一天的心情。当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的出神，然后心头就被一阵苦涩填满。我好像经常做这种影响我一天心情的事，聊天记录可以作证，我曾经为了得到你的一句回复和你说了多少句早安。不对，已经没有聊天记录了，没有了。大概所有单恋中的人都会这样吧，患得患失。我曾在很多个深夜把你的微博的关注列表翻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散过谁，你与谁交好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和我知道你心里那个特别的姑娘不是我这件事一样清楚。喜欢你从一个温柔的午后开始，你对我笑的温柔，简化温柔，我的喜欢也很温柔。你会和我聊天聊很久，哪怕是去洗澡，洗完后你还是会和我再说一句，我回来了。你会在我出门前叮嘱我注意防暑，会在我晚睡时把我大骂一顿。我以为你也是喜欢我的，直到我看到你在另一个女生的微博下叫她宝贝儿。我还能怎样呢？一遍一遍地翻看他的微博，看他和你的互动，然后一遍一遍地心灰意冷。爱情里最让人失望的，不是喜欢得不到回应，而是你的回应让我觉得难堪。闺蜜一语点醒梦中的说，她撩你，但并不喜欢你。是啊，容不下第三个人的爱情，你却给了不止三个人的温柔。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，你有你想撩的姑娘，

桃花盛开，绚烂满天七艳的红霞，你笑得从容，而我却仍在这里守望。落英如雨，印证我佛年华已笑的了然，爱如此繁华，如此寂寥。起身然后落座，知道与你的缘分也只有这一盏茶而已，结局早已向我抵达，蛰伏于五月的一场雨，十分钟或许不够一生回忆，却足以使所有年华老去。五月的天空铺满清幽，你刺青的衣襟在风里漂浮，阳光遍地，你信手一捧放进我手里，说我爱你，三次成谶，我为你一语中的。从此沉重的枷锁背负在我每个梦境，明知无望却固守着仅存的坚持，以为终究可以将你守候成最美的风景。若青春可以做主，我已押上一切筹码，只待你开出一副九天十地的牌九，是我以最终的输赢。谁知你竟中途离开，衣袖随长风斜过，腐乱了赌局，无人作证，这一局牌宛如三月桃花错落于五月的湖面，飘散了满湖的灰飞烟灭。遂重新审视命运，看他如何写就这一段际遇。暮色四合，天边的浮云已渐暗，人走茶亦凉，有明月照亮你的背影涉水而过，十丈红尘是你已锦绣，千朵芙蓉依你一花伤，而你竟无半点回顾。就这样轻易穿越我一生的沧桑，摊开手掌，阳光飞薄，一如你的许诺。太爱你，所以希望你以许诺勾兑眼泪，以永恒铭见柔情，却不曾料到岁月将你的微笑做了伏笔，只待风沙四起，尘埃遍野，便遮起扬刀，杀一个回马枪，陷我于永无翻身之日的险境。没有狂歌当哭的勇气，却在倒地时铭心见性，瞥见万里风沙之上有人晨晚拔灯，寄书一行字，相望于江湖，朱砂如血，触目惊心。望谈何容易，烟水亭边你用青瓷丝绦挽救了我的心结，江南的水光潋滟了你的眼，你一手一生的水源润我干涸的视线，让我冷静的心甲，忘记你不如忘记我自己。而夜幕依旧如期降临，严冬的风替换曾经的三月烟花，举目四望，偌大的桌边只我一人，空对一盏冰冷的茶。竟是不能不忘也罢，且学你拂袖而去，菩提树下觅一方青石，静待看沧海变桑田。你已到达彼岸，水草丰美，桃花怒放，便 是落雨，也有一番风细柳斜的心事。我只能做到起身离席，却仍无法与你同步。其实又何曾与你同步过？一盏茶的爱，终我一生也只有这一盏茶的温度，由暖而凉，片刻而已。你抬手落笔，转折勾挑出青春的天书，我是你无法辨识的狂草，短短一行被你飞快地写下，翻过再提起，只怕也要在多年以后，有扩大的胃体悄然重结，方可看清当初的挥毫泼墨，竟是如此轻易，如此不堪。回忆若能下酒，往事便可做一场宿醉，醒来时天依旧清凉，风仍然分明，而光阴的两岸终究无法以一苇航之。我知你心意，无需更多言语，我必与你相忘于江湖。以沧桑为引，年华过腹，岁月作衣锦华服，于百转千回后悄然转身，然后离去。 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香楼软土丘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济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对心，就像对山东，我对你最对心，就像对山东。 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不违章守交规，礼让斑马线，是我应该做的。 乘客，终点站。 作为文明引导员，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，咱得当好东道主。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，外出咱绿色出行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，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。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，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 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偌大的世界里，谁会懂你的爱呢？或许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份被自己设定好的爱，而这份爱如何去建设，过程中能否不被牵涉，我想没有一个人能给我满意的答案。自己一直纠结心里错过的那些人，最后都挺搞笑的，给自己贴上一个不合适的标签。独自一个人的夜里，翻开手机的我和你，是不是也一样，在朋友圈里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人，只能苦笑着分享别人的幸福。倔强的我也许和陌生的你一样，被日复一日的疲倦挤压在胸口，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被上帝折了翅膀的天使一样，背着宿命的十字架，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。此刻站在窗前的陌生朋友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似乎想沉默，露出脆弱的表情，是不是会觉得稍显狼狈？如果是，就让自己深深地吸一口气，让所有的回忆会跟着习惯慢慢抽空身体。这一刻别人在你彩色的世界里留下的黑白画面，也会随着时间戛然而止，完美结尾。没了微笑的你，应该知道不会再对任何人求饶了吧？所以，请伤害过我的人，都走得远远的，不需要施舍你的好，请别再来打扰我。多想回到最初的时光，因为那时的我是有多么的坚强，就算有再大的阻碍，也不会让自己停歇不前。现在倔强的我，冰冷的手里握着一杯温水，心 心里不免多了一丝丝暖暖的感动。这患得患失的城市里，一份爱只想被一个人读懂，那么难吗？望着夜空，谁会是自己璀璨的星，一直在默默地照亮自己，泪水遮满了双眼，也没能知道一克拉的爱情有多贵，一个信以为真的誓言要再被拆穿几次才清醒。不要再羡慕别人的海誓山盟，陌生的糖衣炮弹，也不会击穿现在的你和我。现在的我们都一样，在寻找着一份简单的爱，一个充满无邪笑脸的你，把自己设定好的爱情脚本都归零吧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准时上演自己的100分恋爱，要告诫自己，真爱只是被无预警的延迟。照顾好一个人，期待下一个人，能让自己疯狂地爱下去。执子之手，与你偕老，在这夕阳落下最美的海岸城市里，我等着一个陌生的你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知道你只对我说话时候才会出现的温柔，更明白你对我近乎无力的宠溺，但是我们也只能到这里了。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？最后在一起的总不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人，而是最适合你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还是很喜欢你，无论哪里都很喜欢。可是没有办法再这样互相伤害下去了，所以就这么结束吧。我还是会喜欢你，可我们必须要分开了。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像是万仙的墙，囚禁你的梦想，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